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能够取下的魂骨只有四只而已，头部魂骨和躯干部位魂骨，除非是死，否则是绝不可能取出来的。这个道理就不必我多言了吧。你现在的情况很特殊，不能以常理论之。复活小舞其实需要的并不是你全部魂环，如果你真的将自己的全部魂环给了小舞的话，对他反而会有害，因为你目前所拥有的魂环根本就不是小舞所能接受的。先不说你的第九魂环将是什么，目前你的前八个魂环中，两个为百年，一个千年，一个万年，剩余四个都是十万年级别，而小舞向你献祭的时候不过是六十级魂力而已。他的身体虽然经过改造十分坚韧，但并没有那么多魂力的基础来接受你这些魂环。你全部传输过去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浪费，另一个是使他爆体而亡。你是聪明人，回想一下你自己吸收十万年魂环的情况，你就会明白。 那要怎样才能合适小舞复活呢？ 这两天我仔细检查过小舞的身体，根据他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在复活他的时候，我建议你将前四个魂环全部输入他体内，然后跳过第五魂环，将小舞给你的第六魂环也输入他体内。那个第六魂环其实就是他以前全部能力凝聚所致，而你的前四个魂环能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。你的第五魂环虽然在中间，但也不要给他，因为那个魂环与你本身武魂是融为一体的，一旦剥离，不但会对你造成巨大的伤害，甚至还会造成死亡，而且他也绝不可能接受得了。那个魂环是需要血脉支撑的。 这样就够了吗？我怕。 你什么也不需要怕，难道你以为海神之光是无用的吗？凭借海神之光的作用，其实你就算只将那第六魂环还给他，都能将他复活，只不过不能保证他达到献祭之前的最佳状态而已。你的海神亲和度应该已经超过 80% 了吧？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你的海神之光中将多出一种能力，就是治疗，能够治疗一切内外伤，根据伤势不同消耗你的精神力，对治疗精神上的创伤尤其有效。小舞复活需要的魂环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魂骨，他的那块魂骨是你必须要还给他的。而我发现你的右腿骨有一个很强大的技能，身体复生，哪怕是断肢应该也能自行生长出来吧。 可以的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早就死了。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魂骨。 波塞西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但却没有询问。 既然如此，那么你就有逃避那魂力降低的可能。前提条件是，在你复活小舞之前，再找一根右臂魂骨。当你切下自己右臂，把魂骨还给小舞后，立刻将这块新的魂骨安在右臂的位置，然后凭借你右腿骨的恢复能力令右臂重生，重新找到的魂骨威力越强，那么你可能流失的魂力就会越少，也就不会伤及元气，影响你未来的修炼了。 唐三认真地思考着波塞西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事关小舞复活，绝对容不得有丝毫大意。经过仔细思考，他可以肯定波塞西所说的都是合理的，就算出现问题也只会是自己身上有问题，不会影响到小舞的复活。 他说得很对，如果我贸然将十万年魂环输入小舞体内，小舞很可能因为无法承受而出现危险。多谢大祭司成全。 你不要谢我，我也是为了你这未来的海神大人能够真正完成海神传承着想。你记住，你传给小舞的五个魂环要尽快寻找魂环来代替，而且你重新寻找的魂环中，除了第六魂环以外，前四个魂环必须和以前获得魂环时猎杀的魂兽种族一样， 这样才能完美的吸收。毕竟你的武魂已经有所记忆，换了其他种类的魂环必定会产生冲突。当然魂环的修为年限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，都是十万年是不可能的，都是万年你总能做得到吧。 都是万年？怎么让波塞西这么一说，复活小舞对我不但不是坏事，反而变成好事了？ 还有一点你必须要注意，你的第八考说的是将武魂提升到九环境界，这指的可不是一个武魂，是你所有的武魂。你与普通魂师不一样，拥有两个武魂，因此复活小舞之后，你那锤子也要尽快寻找到合适的魂环进行增幅。你回来的时候必须是双武魂九环，这才符合第八考的要求，才算是通过了第八考，明白吗？五年时间看上去很长，但你要获得三块魂骨，超过十个魂环，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啊。 多谢大祭司提醒，五年的时间应该足够了。前辈，我是双生武魂，而人的身体是有极限的，每一个魂环都会对我的身体有所增幅。虽然我曾经服用过一些仙草，身体要比普通魂师坚韧一些，但我怕再给昊天锤附加了高等级魂环之后，我的身体会…… 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别人身上，确实需要注意，但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不要忘了，你是海神的传承者，当你拔出海神三叉戟的那一刻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，你就已经不再是人类，而是一脚踏入神界之人。海神之光不只能帮你复活小舞，它也同样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你的身体。这一点我想你应该从海神之心上感受过，所以你大可放心，尽管去吸收魂环，越强大越好。双生武魂可是你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就算是当初的海神大人也没有这样的能力。每吸收一个魂环，你的魂力还会有所提升。以你现在的魂力，你的昊天锤已经能够再吸收八个魂环，至少也会是万年级别。等这八个魂环吸收完毕后，我想你就算不修炼，魂力也差不多会达到九十级以上的高度了。 成为海神的继承人，竟然连这个问题也解决了。蓝银皇的控制力虽强，但却缺乏攻击的能力，白白放着昊天锤却不敢为其附加魂环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为昊天锤附加魂环不但不会影响到我的身体，而且以我目前的魂力等级和身体承受能力，最高极限的十万年魂环也能够吸收，再等到封号斗罗级别已经没有意义。而如果能够让昊天锤也达到八环，那么不只是魂力增加的问题，我也随时可以由控制系魂斗罗切换为强攻系魂斗罗，实力绝对会大幅度增加，在战术安排上也将出现众多变化。 我可以给你个提示，你的第九考的前提是要猎杀深海魔晶王，那么就不要把它浪费了，让它做你那锤子的最后一个魂环吧，它也会提供给你一块魂骨。十万年魂骨有一个特性，或许你还不知道，谁杀死的他，他出现的魂骨必定会是这个杀死他的人所没有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十万年魂兽对于魂师来说那么可贵的原因之一。也就是说，你最后不论缺少的是哪块魂骨，只要成功击杀深海魔晶王，便可以将魂骨集齐。以他所能带给你的魂环魂骨品质，对你完成最后的接收传承将有着极大的好处。 大祭司，听您的意思，我在完成第八考的时候可以离开海神岛？ 海神岛的规矩是针对通过考核的魂师而定的，而你不仅是魂师，更是海神的继承者。在你拔出海神三叉戟之后，可以说你已经算是半个海神了，自然不受到这规则的制约。 那我能否带着伙伴们一起离去？ 你还是没有完全了解你的海神之光啊。 海神之光范围之内就是海神尊威的展现，在他的覆盖下，海神的规则自然不会降临。当然，你的海神九考是除外的。 我明白了。来到这里四年多了，终于可以离去。确实，海魂兽并不是十分适合蓝银皇和昊天锤，只有回到陆地上，才能找到最适合我的魂环，尤其是在复活小五时要还给小五的那些魂环，更是如此。 你在岛上休息几天就可以离开了。对了，我将我对海神三叉戟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你，你要记清楚了。首先，海神三叉戟只能你自己手持，无法收入到任何魂导器之中。如果你试图这么做，那魂导器必毁。其次，你必须要注意到的是海神三叉戟的重量。这海神三叉戟在你手中的时候重108斤。但是当它离开你的时候，重量就不再是108斤了。而是108000斤。 什么？108000斤？ 没错，就是108000斤。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锻造而成的。但我可以肯定，除非被他所认可，否则就是神级的力量都很难使用它。因此，在携带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不是能够承受这样重量的地方，万不可将其放下，最好是不离开你的身体。 那这么说，当我用它攻敌时，也是108000斤的效果了？ 这就是神器的威力。就算当初你曾祖修炼到99级的魂力，他的昊天锤也不过18000斤而已。海神手中的三叉戟是无坚不摧的，就算是天使之神的圣剑，也不过36000斤而已。 唐三重新走到波塞西面前，弯腰将海神三叉戟拿起。他真的很难想象，这在自己手中不过100余斤的武器，却拥有100000斤以上的威能。哪怕是不附带任何技能，他也绝对是恐怖的。就算是主城宽厚的城墙，也经受不住他的一击。 当你想要使用它的时候，需要用海神之光来唤醒它，直到你真正成为海神，才能令它的威能绽放。至于它的其他能力，就需要你自己来摸索了。 谢谢您，大祭司。 紧握海神三叉戟，虽然他通体黝黑，但却依旧传递给唐三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